性者应有的认识。一切世间，一切万象，皆因缘所生，幻化而有。所谓因缘和合，虚妄有生；因缘别离，虚妄明灭。缘聚则幻有，缘散则幻无。是故，古往今来，一切事物，无非水月镜花，犹如梦幻泡影，皆是石火电光，亦似过眼云烟。身若浮泡，幻值非坚，老衰病死，苦空无常，这是必然的生灭变异的规则，迁流而刹那不住的。故人生的旅途，亦自必有其终站，谁都无法幸免的。世界正如旅馆客栈，我乃短暂过客而已。人生数十年，不但已在名利物欲、得失穷通、悲欢离合、增慧爱别、天灾人祸、生活压迫、烦恼忧虑、一行劳心之中打过滚儿，而且还要生生世世舍身受身，因果旋转，长劫漂流，出没四生，沉沦五趣，生死梦中，万苦交煎，须受如此身心大苦而不觉知。当念世间诸所有法，都是生灭无常的，都是梦幻不实的。又念三恶道苦，易入难出，人道恶浊，天福易尽。然而业果所牵，诚难回避。倘若再沉溺于三界，则枉受生死，轮回无期。宜急猛回头，将一切家事、一切身外事，悉皆放下，置之度外。 不生细恋之心，而一心一意念阿弥陀佛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念念不放松，命中之时，必定感佛亲垂接引，即随着来迎的阿弥陀佛以及圣众，于弹指之情，往生弥陀清净佛国。从此超凡入圣，神通自在，寿命无量，出离三界，了脱生死，是为大智慧人也。若寿未尽，则因念佛功德，决定消灾延寿。若自知病重，应付嘱家人。凡来看病问候的人，皆请他们为我念佛，不要闲谈杂话。念佛功德不可思议，今云念一句阿弥陀佛，能消多劫生死重罪，念一声阿弥陀佛，上穷有顶天，下极风轮欲，尘刹众生接受布施之意，故念佛能超见鬼神亡灵，能救度中阴。若病重时看见冤魂厉鬼来侵扰，或化作顺境来诱惑，只要牢记诚恳念阿弥陀佛，愿力邪魔听到念佛，就能超生脱苦，欢喜而去。因此冤结得以化解，业障得以消除，自己遂能顺利往生极乐世界。念佛之人，全仗阿弥陀佛大悲愿力摄受，所以一心称念佛号，西方七宝池中即生莲花一朵，标记此人姓名， 他日渝中脱生，若在此土念佛精进不懈，则彼土莲花放四色宝光，日益辉荣。西方极乐世界清净庄严，殊胜微妙，楼阁街道七宝所成，众妙真意清雅相结，宝池得水荡除心垢，天月常坐不古自明，不寒不暑调和适宜，衣服饮食应念极致，珍奇化禽出和雅音，演说苦空无常无我，微风吹动宝树罗网，悉演无量微妙法音，六根清澈无诸烦恼，尘劳垢习自然不起，智慧增进深达实相，神通自在寿命无量，无有众苦但受诸乐。一般人都是在死后依靠家属做佛事超荐救度，或以做佛事为场面好看，而不知在生前靠自己学佛求解脱入圣道为义，在死后靠家属超荐得意为难。即使家属子女虔诚恭敬延请高僧做佛事，并礼拜忏悔求佛加倍，一切功德亡者于七分之中仅获其一，六分功德归于生者，以及归于做佛事的出家人。所以要在临终之前为自己做一切功德，令自己生欢喜心， 虔诚心，忏悔心，念佛心，自己知道仗三宝加倍之力，得大利益，则容易记拔。最好在身体健康时，自己能发心修行修福，念经礼忏斋戒念佛，了解宇宙人生的真谛，发大愿立大志，修圣道成圣果。但临终助念当然也是极为重要，应够念佛唱片一张，并中宜时时静听随念，或静听默念，耳根常常熏闻，既省气力，又能净化身心，增上净缘，长养莲胎，八世田中熏为道种。临终又可以方便助念，助成往生大事，实为病中不可缺少之凉拌劲旅。